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又能够是回到千丈城华人基督教会来到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好感谢 Nelson 邀请我，也都 很感谢 Leo 昨天帮我 update 了我张 chart， 那些 chart 有少少问题，我自己都没发现。也都要跟大家讲讲，我昨天夜晚呢睡觉睡到凌晨十二点，突然间间房哇光到不得了。看下埲墙，哇，有个火影在个墙上高闪下闪下，哇，荆棘火焰，是不是神向我显现呢？我的心想，哇，后来原来发火是什么啊？原来我的 backyard 后面着火，所以呢就反映去到埲墙那里，我还以为 是荆棘火焰，结果要打 911。打完 911之后是救熄了个火，但我就成晚眼光光。所以呢就希望今天讲嘢不会语无伦次。今天是要讲大卫传的第十九讲。我在书我们 CCAC 粤语堂是讲紧大卫传。讲到撒母耳下的第十四章，就是约押希望大卫和亚沙龙是能够讲和。为什么大卫和他的仔亚沙龙是会有不和啊？因为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以致刀剑不离他的家，这样我们都知道，是吧？大仔暗恋就走去强奸同父异母的他玛妹妹。三仔亚沙龙就为妹妹报仇，杀死暗恋，你看他搞到家嘈屋闭。杀了暗恋之后，大卫怎么样？当然和亚沙龙不和啦，而家约押就希望大卫能够同亚沙龙复和。但是怎样才是真正的复和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一点。我们说亚沙龙杀了暗恋之后逃亡去基述国，因为他的外公就是基述国的国王，在那里很安全，是吧？约押就希望是搞一些手段，使到大卫和亚沙龙是能够是复和。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撒母耳下的十四章第一节，一般的学者的解释就是和和合本解释一模一样。是怎样啊？你看看撒母耳下的十四章一节，洗鲁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原来原文的希伯来文是没有想念这个字的。原文的希伯来文想念这个字是一个很常用的字，在。原来大卫怎样啊？应该正确的翻译在撒母耳下的十四章一节，洗鲁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的心在亚沙龙的身上。那你说，哇，大卫的心在亚沙龙的身上一定想着个仔啦，是吧？但这个心可以是怎样的心啊？是怀恨的心，可以是吧？可以是想惩罚他的心，未必是想念思念的。那你说为什么作者写到模棱两可啊，写这样的经文出来？其实可能是反映着大卫怎样对他的仔。当他的仔做错事的时候，大卫很多时候都是模棱两可的，他是不会一致这样想法分明来管教啲仔的。成日就好像模棱两可这样，等阵我们都会见到亚沙龙回到去耶路撒冷，大卫就跟他冷战不睬他。所以可能这里作者就是给我们见到，这个就是反映出大卫的心，模棱两可。他的心在树亚沙龙的身上，究竟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约押希望亚沙龙能够回到去耶路撒冷和大卫来到是复和。自从撒母耳下十二章二十七节开始，就再没有提到约押。所以在这里用他的全名洗鲁亚的儿子约押，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样。外表看上来约押是为了以色列好。哇，大卫差不多六十岁了，哇，有些什么冬瓜豆腐？喂，以色列国可能没有王了，是吧？所以他希望亚沙龙能够回来继承大卫的王位。 嗱，其实暗恋死咗之后，亚沙龙应该系一个合法嘅承继人。约押认为亚沙龙应该翻到嚟耶路撒冷，随时若果大卫发生咩嘢事，都立刻可以继承大卫嘅王位。可以讲得约押呢度可能有啲私心嘅喎。若果佢帮亚沙龙翻到去耶路撒冷，将来亚沙龙真系坐正嘅时候，哇，一定会知恩图报，系嘛？一定会对约押系会好好。嗱，但系除非大卫嘅许可，冇人可以叫亚沙龙翻嚟。于是约押就希望用计仔啦，点样能够系呃到大卫同亚沙龙嚟到复和呢？嗱，呢个正系问题。你呃大卫同埋亚沙龙复和，系咪真系藉住真理嘅复和？呢样好重要。咩嘢叫做真理嘅复和？就系若果系有做错事有罪嘅话，系应该认罪悔改先至复和，系嘛？唔能够咁草率两个人就咁复和嘅噃。嗱，大卫我哋话佢同拔士巴犯奸淫，佢都有系认罪悔改，先至系能够系与神复和。其实我哋与人复和系反映出我哋与神复和，你有冇谂过啊？我哋同人嘅关系系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所以如果我哋有犯罪嘅话，我哋首先要喺神嘅面前认罪悔改，与神复和咗之后，先至能够系与人复和。若果约押系叫大卫同埋亚沙龙唔经过认罪悔改嚟到复和，佢就系陷大卫于不仁不义。乜嘢系不仁啊？就系冇管好佢自己嘅仔。乜嘢系不义啊？就系暗恋被杀大卫冇主持公道，呢、这个就为之不义。所以若果约押真系要亚沙龙同大卫复和，唔系透过真理认罪悔改嘅话，呢、这个系陷大卫于不仁不义。而我哋见到约押就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希望佢哋两父子嚟到系复和。嗱，呢个又令到我谂起一节新约嘅经文，喺腓立比书嘅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保罗话：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嘅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有没有见到啊？什么叫做求耶稣基督的事啊？就是求真理，就是传福音，是吗？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事，是要人透过认罪悔改与神复和。现在约押要大卫做的呢，就是没有经过认罪悔改和亚沙龙来到复和。所以这节的经文提醒我，就是好像约押一样，为了自己的事而没有为到耶稣基督的事。若果约押真是关心大卫和亚沙龙的关系，他应该去找亚沙龙，叫他和大卫来到认罪悔改，而不是走去呃大卫，是吗？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认罪悔改，带来日后亚沙龙和大卫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会出现。约押可能知道拿单先知怎样透过讲故事讲比喻提醒大卫来到是认罪悔改，记不记得这件事啊？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是吗？拿单先知就来讲给大卫听，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财主又有牛又有羊，但是当他的一个朋友来探访他，他没有杀到自己的羊自己的牛来到招待他，而是偷了隔离邻舍唯一那只的母羊，是吗？来到是招待客人，大卫嬲到不得了的，说这个财主要死，还要四倍奉还，啊，他所犯的罪。不知道讲紧自己，拿单话你就是他啦。大卫点啊？即刻认罪悔改，是吗？而家呢 約押是一樣希望經過一個提哥亞婦人的口講一隻故事給大衛聽，提醒大衛要同押沙龍復和。但是問題在哪裡？大衛同拔士巴的故事是大衛犯罪嘛，現在呢是押沙龍犯罪，你不應該走去找個提哥亞婦人來到是押大衛，你應該走去同押沙龍說你要認罪悔改，同你的爸爸來到是復和，是吧？嗱，我們知道是神差派拿單先知去見大衛，講出他同拔士巴的罪，但是現在呢是誰差派這個、提哥亞婦人就去找大衛？我相信是撒旦，是吧？而搞到大衛和押沙龍的關係更加的出現問題，以致日後會發生更大的、災難。嗱，這個約押就怎樣？找了一個很聰明的提哥亞婦人。提哥亞是在伯利恒以南大概六里的地方，是一個很出名的一個城一個鎮。為什麼？因為阿摩斯先知的故鄉，所以因而出名。他假裝為死者哀悼，穿上那些喪服來到見大衛，又沒有抹油，沒有抹香膏，現在的術語就是妝都不化、就走來找大衛。而且他跟大衛說的話全部都是約押給他的劇本來的。当时的人民若果对法官的判断不满意的话，是有权找王来到主持公道。这个妇人就是经过这条途径，他来到求大卫帮助他，一开口就奉承大卫，向大卫致敬，又说自己是大卫的仆人，我是你的侍女，我是你的仆人。这个人说自己的老公死了，他是一个寡妇，两个仔在田野里面打起交上来，一个就杀了另外那个。这个故事有没有啲似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死亚伯，是吧？又是两兄弟。但是亦都反映出亚沙龙同埋暗恋的事。究竟这个是误杀啊，定是谋杀呢？经文没有讲到。现在所有的亲戚都要这个妇人交出的仔将他杀死，来到为另外一个仔来到报仇。其实报血仇的教导真的在《说圣经》里面，《民数记》的35章、《生命记》的19章都有讲到。这个妇人就讲什么？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是要将我剩下来的炭火是滅盡，不給我的丈夫留他的名，留他的後在這個世上。是一個非常之感人，非常之生動的一個描述。根據律法，如果真的謀殺的話，是應該要被處決。出埃及記的21章和利未記的24章都有講到。所以這個婦人就求大衛不要杀死他的仔，不要将他的仔来到是处死。经文是说这个妇人是很聪明，在撒母耳下的第十三章第三节，聪明这个字亦都是要来是描述大卫的侄仔约拿达他的奸诈，他的狡诈。所以狡诈这个字和聪明是同埋一个字，其实聪明同埋狡诈是一线之差嘅啫。有时聪明过头就变咗狡诈。这个提哥亚妇人嘅聪明肯定唔系从神而嚟嘅智慧，佢系非常之嘅狡猾。呢啲系俗世嘅智慧，系想嚟系呃大卫，哭哭啼啼咁样博取大卫嘅同情心，想触发大卫嘅感情。其实大卫真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如果我们留意圣经里面所讲，记不记得他啊？神的话语说不可以为自己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但是大卫就很多妃嫔，是吧？他没有听到神的话， 因为他感情用事，他还娶了外邦的妻子，又是不可以做的。当扫罗将他的妻子米甲改嫁别人的时候，他居然将这个太太接回来，又是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因为他感情用事。当他搬运约柜的时候，又是没有照神的话语，他还要向亚门人来施慈惠，这个亦都是神的话语所是禁止的。最后他就是同别士巴因为感情用事而犯了奸淫，所以大卫我们见到他一直以来都是感情用事。现在这个提哥阿妇人就是要用他的弱点，知道大卫的人是这样，他就要大卫用感情用事来到是判断这一件事。我时时都说我们读圣经千祈不要感情用事，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哇眼泪都流埋，好感动，不是说不好，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被感情来到是感动了我们，我们就很可能不能够是有理智来到看看圣经真的讲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大卫一样，是吧，他就是被感情来到是占了上风，以致他不能够理智地作出决定。当拿单先知讲出他和拔士巴的罪，大卫很理智的，他知道这个财主是应该被罚，是吧，他完全是理智，但是现在呢，这个提哥阿妇人就是要他感情用事来到是作出决定，而不是理智地来到是来到是裁定。其实这一件事，这个故事是有很大的破绽，但是大卫看不到。第一个破绽是什么？如果这两个人这两兄弟打交，一个杀死另外一个，完全没有目击证人的话，这个提哥阿妇人怎知道这件事是这样发生，是吗？但当时没有目击证人的。还有呢，喂，这个仔杀了人，究竟是出于智慧啊，定是意外啊？神的律例典章是有讲的，如果是误杀的话，这个误杀的犯人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是吧？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有六个屠城是可以被犯了误杀的人来到是逃避得到保护。喂，个死者死了不能够讲嘢啫，另外那个仔未死的，为什么不走出来为自己辩护，如果真的有误杀的话，是吧，完全没有讲到的。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有他的破绽。大卫以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自从他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就开始不能够真真正正好客观咁样嚟到分析事理，亦都係失去咗佢嘅洞察力，所以佢睇唔到呢一切。大卫就分咗三个唔同嘅回应嚟到係回答呢个妇人。首先佢就淨係想敷衍呢个妇人，佢话得㗎啦得㗎啦，我会下令㗎，我会帮助你嘅，冇人会伤害你同埋你个仔。但係个妇人点样回答呀？佢话，哇，如果你这样判的话，喂，神会不会诅咒你的？因为你没有去秉行公义，神会不会诅咒你啊？然后个妇人怎么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我愿意承担我仔的罪，我愿意为我的仔赎罪。其实这句话是有骨的，是吧，我就愿意为我的仔来到赎罪，你怎样啊王，你愿不愿意为亚沙龙你自己的亲生仔来到是赎罪啊？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到父债子还？从来没有的，是吧？以西结书的十八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包容纵容我们的仔女来到犯罪，是吧，纵容仔女犯罪更加是罪加一等。然后大卫又怎样？第二个回应更加的具体，他说，凡难为你的， 你就带他来我这里，他必不再搅扰你。搅扰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捉摸啊。啊，我们的广东人讲什么啊？啊，有人喐你啊。你来找我啊，冇人夠膽喐你嘅。啊，呢、這个就係原文嘅意思。但係呢个妇人仍然都唔满意喎，佢点讲啊？佢话：哎呀，王啊，不如你发誓啦，啊，你唔永远唔会伤害我嘅仔。於是大卫冇辦法，第三个回应就点啊？大卫指着永生嘅耶和华起誓，你嘅儿子连一根嘅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哇，指住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非同小可，非常严重的话语，是吗？大卫一讲出口就要怎样？要立刻是遵行他自己的诺言。妇人真是将这个大卫逼到走投无路。如果他同意赦免一个陌生人的仔，他是不是更加应该赦免他自己的仔？是吗？杀了人的话。大卫为提哥亚妇人作出来的决定亦都是定了自己的罪。是吗？就是好像拿单先知来到找大卫，大卫定自己的罪，现在他又定自己的罪。啊，居然是赦免了这个妇人的仔，透过不需要认罪悔改。这个妇人来到找大卫是为了一个小小家庭的未来有继承人，但是更加大的事，亚沙龙的事，就是关系到以色列国将来有没有承继人。大卫不忍心见到一个小家庭没有人承继，没有留后的命，是吗？而他现在呢都是一样，他就不应该是被太子来到流亡。若果他真是赦免这个妇人的仔，他就应该赦免自己的仔。大卫再一次感情用事宽恕了亚沙龙，而没有透过认罪悔改，就是我刚才所讲，没有是经过真理，没有藉着真理来到是宽恕亚沙龙。其实在树欲我们留意经文的话是非常之的美丽。这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妇人讲出来的话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首尾的结构是什么？我时时都说一头一尾的经文就是有连带的关系，是吧？讲的东西差不多，但是中间的经文呢就是最重要。那一头一尾讲什么？十四章十三节的尾和十四章十四节的中间部分，都是讲到水泼在地上和赶出回不来的人。有没有见到啊？一个人被人赶了出去回不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水泼了在地下上一样。这个妇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到给大家见到，你赶了亚沙龙出去啊，就是好像水泼了出去一样。但是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撒母耳下的十四章十四节头，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这里原文希伯来文不是夺取，原文希伯来文是承担。神承担你的罪，神承担人的罪，神不拿人的性命。其实这个妇人又在说提醒大卫，喂，你自己犯了罪，又奸淫又谋杀，神都承担了你的罪，没有拿到你的命，是吧？你现在呢将你的仔赶了出去不回到来，好像泼了出去的水一样。大卫啊，你应不应该这样做啊？神都承担了你的罪，是吧？饶恕了你，你就不饶恕你的仔，又是要大卫感情用事。提哥亚妇人暗示大卫，你要给一次机会给亚沙龙啊！你就算杀死亚沙龙，你都不能够叫你的仔暗恋翻生的啦，是吧？那为什么呢？何苦呢？的确，神的确是给机会给人的神，神的确是赦免人罪的神，但是要透过认罪悔改的嘛，是吧？才能够与神和好。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同人的关系是反映出我们同神的关系。如果你根本与神不和，你怎能够是同人复和呢？神都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是好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但是是透过认罪悔改嘛。悔改这个字很重要。在旧约很多经文是没有用悔改这个字，但是是用回转归回，都是一样的道理。新约呢是用到悔改这个字，悔改就是180度调翻转头，亦都是转回归向神的意思。有很多经文我都不能够一一讲出来，我会留在住个 PowerPoint 那里。神从来不会当人未认罪悔改就走去赦免一个人，以前没有发生过，将来都不会发生，是吧？一定是要透过认罪悔改才能够复活。这个提哥亚妇人不想大卫怀疑，所以临走的时候又再讲出他的来意，又再讲一些奉承的话来到结束他的故事，还赞大卫好像个天使那样、能够是辨别是非。其实原文是灵性、他说大卫是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是有超人的辨别的能力。这个提哥亚妇人最后他还说，我希望当你作出决定的时候有神与你同在。这一番话的确很感人，是吗？我刚才说大卫已经是今非昔比，没有以前有那么聪明，那么有洞察力，但他仍然能够看到这个提哥亚妇人的话里面是有骨、有含义。他亦都看出不是说只是关于一个私人家庭，一个细小家庭这么小事，而是影射大卫的王朝，他和亚沙龙的关系，有关到以色列人的未来，有关到以色列王朝的继承权。他明白到这些故事全部都是虚构，幕后可能有一个幕后的黑手，这个是谁啊？他估到是约押。他于是他就是命令这个妇人，他说你不要再隐瞒我。他说是不是约押指使你做这些事？哇，这个妇人立刻发誓，他说的确是约押指使我，但是他说约押都是为了你好，就想改变你和亚沙龙的关系，是吧？然后这个妇人又再拆下大卫的鞋，讲啲奉承嘅话，咁就走咗。约押的确系成功咗。大卫为咗呢个妇人保存佢嘅仔，佢发咗呢个誓，佢话我唔会伤害你嘅仔。但系呢一个誓亦都系俾我哋见到，佢就系定咗自己嘅罪。佢哋亦都应该，若果系咁嘅话，佢亦都应该系赦免佢自己嘅仔，亦都应该系保护亚沙龙。所以佢只好叫亚沙龙回来，派约押去接亚沙龙，是由基述国接回去耶路撒冷。在树撒母以下的14章22节给我们见到有些很有趣的东西。经文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的眼前蒙恩了。今日我蒙恩了，即是说他以前亦都是提过这件事，在大卫的面前就是希望大卫和亚沙龙来到是复活。所以我们见到今次是可能不是第一次，以前他已经是有这样来到劝大卫。这个亦都是可能是原因，为什么大卫知道约押就是幕后的指使人，是吧？因为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约押很开心，兴高采烈，即刻走去基述来到接亚沙龙。基述国距离耶路撒冷大概80里的路程，约押就很快地赶到去。80里的路程行路有几远啊？我想一日我都最多行20里，都不知道行不行到，是吧？ 所以你说来回真的要十日，可能要十几日，骑马呢可能两三日就得，是吧？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骑马行路，经文是没有话给我们听。嗱，接咗亚沙龙翻嚟之后，大卫系点啊？同佢冷战，软禁佢，唔睬佢，唔同佢见面。一个神秘嘅提哥阿妇人能够见到王嘅面，但系王自己嘅亲生仔咧，反而见唔到大卫嘅面，系嘛？喂，大卫点解要咁做啊？有人问。喂，可能佢想啲人民知道。喂，我冇放纵我个仔啊！我系揸正嚟做噶。但系人民呢？人民已经好中意亚沙龙噶啦，赞美佢，话佢替妹妹报仇，杀咗暗恋，就系因为咁样逃亡咗三年。嗰啲人民都非常之系赏识亚沙龙，所以大卫仲想做戏俾人民睇，系嘛？根本就表错情，系嘛？啲人民都唔领佢嘅情。人民正是注意到亚沙龙的外表，经文说什么啊？亚沙龙俊美啊，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亚沙龙可能都有虚荣心，留长啲头发，是吧？长到咁上下就点啊？就只可以剪啦。喂，剪咗啲头发落嚟，经文说什么啊？有成200舍克勒咁重啊 ,200 舍克勒有几多啊？两磅啊。哇，你有冇试过剪你啲头发落嚟磅下有两磅咁重啊？是吧？哇，有啲解经家就拗晒头，边都有头发咁重啊，是吧？有啲解经家话可能啲发油多发油所以先至咁重。嗱，其实亚沙龙同扫罗真系好相似嘅，两个都非常之嘅俊美，有外貌，俊美嘅外貌，两个都唔系咁好嘅啫。但系人民就见唔到佢哋嘅弱点，人民见唔到亚沙龙杀人嘅罪，亦都见唔到佢将来要谋朝篡位嘅野心，净系见到佢哋嘅外表。嗱，亚沙龙就算成为王，经文都话佢冇仔承继佢。启示撒母耳下的14:27说他有三个仔，但是去到撒母耳下的18:18，经过4的经文已经说他没有仔来到送他终，即是说他这三个仔很可能很年幼就已经死了。但他有一个女，他为这个女改名做他玛。他玛是谁啊？是他的妹，是不是？就是被暗恋强奸那个。他和他的妹妹的感情真的很好，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他改自己的女儿的名字叫他玛。扫罗和亚沙龙除了两个都俊美之外，还有一样相似，两个都这么骄傲，两个都为自己来到是立纪念碑。在说撒母耳上的15:12就是扫罗立纪念碑，在撒母耳下的18:18就是亚沙龙为自己来到是立纪念碑。嗱，亚沙龙在树耶路撒冷住了两年，忍受了两年的冷战，他希望约押能够帮助他是见回大卫，但是约押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约押没有这样做啊？他都知道是吗？大卫是他的主人啊，这个又是将来可能的王位继承人，现在不要夹在他两个的中间，是吗？哇，左右为难，我都是避而远之，所以他就不出声咯。而亚沙龙呢，很想见大卫，因为他很想继承大卫成为将来的储君，所以这个是他朝思暮想。咁约押避而远之，亚沙龙请了他两次来跟自己聊天，约押都没骚他，那亚沙龙怎么想出一条妙计？这条妙计就是去烧了约押的田，个大麦田。这个大麦田就在树亚沙龙自己田地的隔离，非常之方便，是吧？走去隔离放火而已。律法规定什么啊？ 任何人放火啊，烧到人哋嘅庄稼，你要赔啊 ？OK， 嗱，咁样就名正言顺俾亚沙龙一个机会走去揾约押，唔会系俾大卫怀疑。哎呀，我啲仆人唔觉意烧咗约押嘅田地，我而家要走去揾约押嚟到系赔偿翻佢。嗱，于是亚沙龙就叫约押向大卫传一个信息，问大卫：喂，你又唔见我，点解你接我翻嚟啊？我喺基述好地地，同埋我个外公都唔知几开心。啊，你叫咗我嚟耶路撒冷，又唔见我，系嘛？咩嘢意思先？嗱，亚沙龙仲话我翻嚟耶路撒冷，就系想见你啊，大卫，你又唔见我。嗱，佢俾大卫两个选择，佢讲得好清楚噶。你一系就话我有罪，处决我；你一系就饶恕我、宽恕我，但你就要同我见面啦。啊，两个 choice 好简单。嗱，亚沙龙宁愿被处决，都唔宁愿俾大卫嚟到软禁。嗱，呢个亦都令到约押系左右为难。是他策划了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现在大卫不见他，他又好像不是很意思，现在讲到要处决亚沙龙，他又心想，哇，这些人民都不会肯啦，是吧？那些人民这么喜欢亚沙龙，所以令到他左右为难，都是将这件事交给大卫，于是他将这个信息传给大卫。大卫怎么样？没办法啦，已经被那个提哥亚妇人呃了，宽恕了人家的仔，不同不宽恕自己的仔咩？没办法，好啦，我见亚沙龙。于是两个父子就见面。当他两个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好的时机叫亚沙龙来到认罪悔改，是吗？但是似乎经文没这么讲过，大卫没有叫亚沙龙认罪悔改就宽恕他，甚至经文没有提到亚沙龙有在神的坛上献上赎罪的祭物。一个人在旧约当他犯了罪的时候，他要怎样？他要献上赎罪祭，与神复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经文没有讲到，即是说亚沙龙没有做到，是吗？他没有跟神来到复和，他怎样能够跟大卫来到复和呢？就是这样，慢中中地两父子就复和了，大家见面，大家揽住亲嘴，但是这一切都是粉饰太平。迟些我们就会见到亚沙龙是会反叛大卫，所以我说如果是没有真正凭住真理的复和是没有用，迟些仍然都会有出现问题。今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究竟学到什么东西呢？今天的经文第一就是不要为了人来到复和，我们是要为神来到复和，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很希望其他人能够复和，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像约押那样，是吧？也都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有面子可以叫你两个人复和，很多人都会是这样，就是好像世上的父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可能啲粤语残片都有，父母临终了，见到两兄弟不和，是吗？他们会怎样？哎呀，你们不要再嗌交了，你们复和啦，看在我的面上，我都就为不得了，是吗？我都就为去了，你哋两个就复和啦，唔好再嗌咯，吓！又可能系一个好朋友啊，希望佢两个另外两个好朋友嚟到复和，为咗佢自己嘅缘故，系嘛？系我就系要你两个系复和，俾面我啦，咁样样。嗱，若果复和嘅话，若果系同罪有关嘅话，一定要为自己嘅罪哀恸，系嘛？若果唔系，就会带来更大嘅问题。我哋要好小心嗰啲为咗自己叫你同人复和嘅人，要小心，系嘛？我哋复和系因为我哋首先与神复和，认罪悔改先至系与神复和。嗱，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那些和事佬、啊、叫我们不是说靠住真理来复活的人真的要很小心。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真正的复活是透过认罪悔改，若果不是就会增加了日后的问题。我们知道亚沙龙当他得到了自由、啊、大卫和他见面之后他就怎样在这个城市游行，得到人民的喜爱，得到人民的奉承，然后他就组织党羽希望夺取大卫的王位。大卫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亚沙龙是有真正的复活，以致他会失去他的王位，他会失去他的妃嫔，他亦都会失去他的好朋友阿希多弗。阿希多弗就是拔士巴的爷爷，最终他连他自己第三个仔亚沙龙都会失去。这个将会是大卫在他一生当中相信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被扫罗来到追杀是另外一回事，被你自己的仔来到追杀，你想想你有几黑，是吧？因为大卫怎样啊，他没有面对亚沙龙的罪，没有管好亚沙龙，没有叫他认罪悔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人不能够只是有怜悯恩典而没有了公义。很多人现时都会说，哎呀，我们要爱，我们要怜悯，是吧？我们要有恩典，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能够没有了公义。神有怜悯恩典，但是仍然是有公义。大卫其实没有杀到亚沙龙，已经是给亚沙龙一个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因为杀人是需要是填命的嘛，大卫没有叫亚沙龙来到填命，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恩典。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神没有击杀我们的罪人，是吧？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神可以即刻击杀我们，但神为什么不击杀我们？罪的公价是死，他应该击杀我们的，他就是留回我们，使到我们有机会认罪悔改来再接受他，是吧？我这里不是说大卫是神的写照，绝对不是，起码现在不是，因为大卫自己都在罪里面，他自己都在黑暗里面，他不能够是理智。大卫只有怜悯恩典，他没有杀到亚沙龙，但是他没有公义，他没有为他玛被奸污而主持公道，他没有为自己的长子暗恋被杀而执行公义。但是神呢，能够有怜悯恩典亦都有公义，怎能够做到啊？在十字架度就做到啦。什么是恩典怜悯啊？给我们的嘛，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我们不用死，耶稣基督替我们背了我们的罪。公义在哪里啊？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嘛，他揽晒我们的罪嘛。所以我们见到真正的神是有公义、有怜悯、有恩典，大卫只能够做到有怜悯和恩典。还有第四点呢，第四点就是做父母的要好好地纠正面对我们仔女的问题，指出我们仔女的错，不能够是给我们的仔女纵我们的仔女，他们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有很多的父母我都听过，哎呀，我不去理我的仔女，我求神就行了，最好了，是吧？我为我的仔女祷告，是我们的确要为我们的仔女祷告，但是作为家庭的领袖，我们也都需要维持家庭成员的圣洁。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也都需要维持教会成员的圣洁，是吧？大卫就是没有是维持他家庭和国家的圣洁，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他是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是没有处理到这些事。而的确很多他家庭发生的事都是很尴尬，喂，你怎样面对自己的仔强奸的妹，又怎样是面对自己的三仔是谋杀大仔， 呢啲都係好難處理嘅事。可能佢就係因為咁樣希望，哎呀，我唔出聲啦，希望呢啲事自己會得化解，自己會得平息，係嘛？佢就唔採取任何行動，希望嚇佢哋會醒翻啦，希望會醒悟啦，希望佢哋會知錯啦，咁係嘛？喂，呢個係如意算盤喎。喂，有好多嘅夫妻都係咁樣嘅喎。有時個老公會點啊？嬲爆爆，唔出聲，嬲咗嘅太太係嘛？唔出聲，個太太就話：喂，咩事啊？你係咪嬲我啊？我做錯乜嘢啊？個老公啊唔出聲咯，係嘛？喂，你個太太唔會知嘅，你唔出聲，所以你要講清楚啊！你唔溝通，你唔同嘅太太溝通，佢係唔能夠知道，係唔會自動自覺係知道自己做咗咩事，好多時唔會噶。大卫向佢嘅仔冷战，其实系冇用，系嘛？我哋应该系同仔女系有沟通，要面对仔女嘅罪，要指出佢哋嘅错。嗱，仲有第五点咧，我系冇写到，就系要唔好姑息，唔好妥协。嗱，如果大卫面对暗恋嘅罪，如果大卫面对亚沙龙嘅罪，可能佢系会防止一连串继续发生嘅问题。在他家庭发生的罪，但是如果我们妥协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大的罪。无论是国家，无论是家庭，我们都需要面对罪才能够挽回这个家。若果我们面对罪才能够挽回这个国，若果我们是姑息，我们是妥协的话，我们会毁灭了我们的家，甚至我们也都会毁灭我们的国。而家美国就是面临这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罪我们都没去处理，慢慢慢慢这一切都会是使到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任何的关系都是建筑在真理的上高，这样才能够得到持久。大卫和亚沙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高，一切都是很敷衍，是很表面，以至日后亚沙龙是会反叛大卫，他令到大卫要逃命，一场的内战，以色列的内战即将发生，有成二万的以色列人是会死亡，最后连亚沙龙自己都是会失去了性命。这个就令我想起 A.W. Pink， 一个我很喜欢的基督教的学者，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温柔地对待邪恶，他肯定会升高并最终压倒你，另一方面以冷酷的态度面对邪恶就必然得到胜利，不要与蛇嬉戏，而是立即将其踩在脚下。每当如果我们见到有罪恶啊，怎样我们不去处理的话，我们不当机立断的话，如果我们姑息，我们妥协，就会怎样？会真的有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好像 A.W. Pink 说，就是与蛇嬉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随时被蛇毒蛇咬你一口，是吧？所以我们要当机立断来到处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就是撒母耳下的第十四章，俾我哋见到大卫同埋亚沙龙嘅故事，亦都俾我哋见到，当我哋系处理无论系家庭、无论系社会、无论系国家嘅事，我哋都需要系当机立断，唔好姑息，唔好妥协。愿意我哋就系好似 A.W. Pink 所讲，我哋要系好积极咁样嚟到系面对呢啲嘅问题，而唔系对呢啲嘅问题好似系同蛇嬉戏一样，以致我们日后是会是遭受到更大的问题，甚至是被这条毒蛇来到咬伤。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当机立断这样来到处理家庭、社会、国家的事，以致我们是有，首先每个家庭都是有蒙你喜悦的家，以致我们是能够有蒙你喜悦的社会，才有蒙你喜悦的国家，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